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人都因为直言进谏而得罪了君王，但是也有一些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口才，却成为了君王非常信任的得力的大臣，而这样一些人又被我们称作殿试。各位好，欢迎走进带您一同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历史风云中，我要跟您继续来说一说中国古代十大殿试。究竟在历史中还有哪些人物榜上有名呢？我们一同走进历史风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今天说到的第三位殿试，他名叫淳于髡。淳于髡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相传此人其貌不扬，身材矮小，而且曾经因为犯了罪而被处于髡刑，也就是战国时期一种剃光人头发的刑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淳于髡因此而得名。他学无所主，博闻强志，能言善辩，多次用引言微语的方式讽谏威王，居安思危，革新朝政，还多次以特使的身份周旋于诸侯之间，不辱国格，不负君命。齐宣王求贤时，号召天下人推荐有才干、品德好的人。有一个叫淳于髡的人，在一天之内就向齐宣王推荐了7名贤士。齐宣王当然甚是高兴，但是他对顷刻间出现这么多贤士感到有点怀疑。于是齐宣王把淳于髡叫到跟前，对他说：先生，我有一个疑问想问一问你。我听说能在方圆千里的范围内找到一位贤士，那么天下的贤人就多得可以肩并肩地排成行站在你面前了。在古今上下近百代的范围内能出现一位圣人，那么世上的圣人就多得可以脚跟挨着脚跟地向你走来。今天先生您在一天时间里给寡人我推荐了7位贤士，如此看来贤士岂不遍地皆是，有点太多了吗？淳于髡听到这儿笑了笑，对齐宣王说道：大王请您听我说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同类的鸟他们总是栖息和聚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他们也总是行走和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到低洼潮湿的地方去寻找柴胡、桔梗这些植物，别说是短短的几天，就是几辈子也不会找到一棵。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那就多得可以用车去装了。万物都是以同类而相聚的。我淳于髡向来与贤士为伍，我的朋友个个都是德性高尚、才智非凡之人。大王您 找我来寻求闲事，这就像在河里舀水，在火石上取火一样，轻而易得，取之不竭也。您怎能嫌我一天之内给您举荐的闲事太多呢？我周围的闲事多得很，岂止这七人，今后我还会继续向大王您推荐。淳于髡的这番话使得齐宣王茅塞顿开，心服口服。看起来世上的人才不是少了，而是我们没有找到识别人才的方法和途径。公元前349年，楚国侵略齐国，淳于髡奉齐王之令前往赵国请求支援。到了赵国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地说服赵王，并且得到了10万精兵。当这个消息传回齐国战场后，楚国的军队不战而退。淳于髡喜欢喝酒，但从不会因贪杯而误事。充使赵国时，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后，齐威王设宴款待。席间齐威王问淳于髡喝多少酒才能醉，淳于髡向齐威王卖关子说道，自己喝一斗酒能醉了，喝一担酒也能醉。齐威王很好奇，问这是什么缘故。淳于髡笑嘻嘻地说道，如果大王赐给我喝酒，前后左右的人都十分严肃，这样的敬酒我喝一斗就醉了。假如跟长辈喝酒，我站在旁边伺候，唯唯诺诺，敬这个写那个，这样喝酒一斗也会醉。但是朋友聚会说到开心处，我能喝5、6斗酒。假如左邻右舍来猜拳行令，开怀畅饮，8斗也不醉。淳于髡继续说，不过酒要是喝多了，就会乱性，乐极生悲，极之而衰，什么事情都是同一个道理。齐威王明白淳于髡是在讽谏自己喜欢长夜饮酒这件事，遂立即向其表示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 淳于髡，战国时期齐国人，同样也是一位能说会道的辩士。他不仅游说齐王，也曾经指责过孟子，而且和孟子就仁义二字发生了争吵。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淳于髡。 淳于髡喜欢打哑谜是出了名的，他曾经用隐语劝说齐威王一飞冲天。相传他听说邹忌一下子被从乐师提拔到了相国，就跑去询问。两个人见了面，淳于髡不着边际地说道，猪油涂在车轴上是为了润滑，但轴孔是方的就不好弄了。邹忌说道，知道了，我会小心地在国君左右侍奉。淳于髡又说，弓的杆如用久了，要拿胶来粘一下，但胶不可能把裂缝完全合起来。邹忌继续答非所问，多谢指教，我会让自己依附于人民。淳于髡说道，狐皮大衣破了，可不能用狗皮来补啊。邹忌说道，我会小心选用君子，不让小人进入朝堂的。淳于髡最后说道，大车不校正就不能载货，琴弦调不好就会五音不全。邹忌回答，知道了，先生这是要提醒我认真去制定法令，以此来监督一些狡猾的官吏。这场不着边际答非所问的对话让淳于髡非常满意，他认为邹忌能够胜任相国的职位。其实淳于髡打哑谜只是个人爱好，就像他喜欢和别人辩论，为此儒家的亚圣孟子都受到过淳于髡的刁难。据说至今临淄都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孟子遇见淳于髡吓不死也发昏。据传有一次孟子游历齐国，淳于髡得知后便去拜访这位名人，请问先生，男女之间授受不亲是礼制所规定的吧？孟子是个老实人，便规规矩矩地回答，啊，淳于先生，你说的男女授受不亲当然是礼制规定的。淳于髡说道，假如你老婆掉水里了，兄弟我是救她还是不救呢？孟子很生气，心想这个淳于髡简直是胡说八道， 嫂嫂溺水了不去救，简直就是狼心狗肺。可能孟子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大失体统，慌忙补充道，啊，男女授受不亲的确是礼，但是救嫂子是权宜之计呢。淳于髡讥讽孟子，那现在天下黎民百姓在水深火热中，你为什么不伸出友爱之手呢？孟子说道，救天下黎民要授之以道，我老婆掉水里可以拉一把，难道天下人还得挨个去拉吗？淳于髡明白孟子是圣人，他的作用是教化，而不是凡事都去亲力亲为。孟子要离开齐国时，淳于髡问他，你身处三清的高位，却下不能救济百姓，上不能辅佐君王，所谓的仁者就这样跑了，对得起你的工资吗？孟子说道，我是臣子，不以贤事不孝，君子只要心中仁就够了，又何必事事一致呢？淳于髡很不屑，继续责问道，公以子为政，子留子思为臣，但鲁国不断的失地，这样看来所谓贤者对国家有什么用呢？孟子说，鱼不用百里奚而被灭亡，但到了秦妙公那里却成就了霸业，不用贤人就会灭亡，有了贤人却不会任用，他怎么会不被削弱呢？淳于髡随即否定了孟子自己标榜贤者的话，有本事的人必然展现出来，做事情不见功效的人我还没看到过呢，所以现在根本没有贤者，如果有我肯定认识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我们今天的历史风云中继续跟您说一说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十大变式。接下来要为您说到的这第四位变式是大名鼎鼎的利益姬。利益姬，秦朝末年非常著名的变式，在他年少时就嗜好饮酒，常混迹于酒肆当中，自称为高阳酒徒。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经典的一个场景，也就是他第一次求见刘邦的时候。利益姬见刘邦的故事在历史上流传有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都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第一个版本是这样的，话说刘邦的军队来到陈留，利益姬就去找军队当中的一个下级军官，这个人跟利益姬是相识的。利益姬就说，我想投靠刘邦，请你去帮我说一说。你怎么说呢？你就说这个陈留县有一个叫利益姬的人，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一位狂生，他自己认为他不是一狂生，你就这么说。这个人说不行，我不能去给你说，你不知道刘邦最瞧不起、最讨厌、最痛恨的就是你们这些读书人，他最讨厌读书人，但凡有读书人来求见，他就会侮辱、羞辱他们一番。当时的儒生是要带官的，儒生的官是一个像斗一样的东西。这个人说，当这些读书人和儒生一进来，刘邦就把他头上斗一样的冠拿下来撒尿，他最瞧不起读书人，所以不能说，说你是儒生的话他肯定不见。李义基说，不管，你就去说。这个人就如实对刘邦说了，刘邦还果然召见了李义基。您猜召见的时候刘邦在干什么呢？在洗脚，坐在床上伸出两条腿，让两个女孩子一边一个在给他洗脚。李义基走进去时昂然而入，长衣不拜，按规矩他本应该是跪下来拜的，但是他不拜，长衣说道，沛公，您是想帮助报秦的吧？刘邦说，庶儒。庶儒在那个时候是骂人的话，庶是什么意思呢？奴才。刘邦说，你这个书呆子奴才乱讲，我是打秦国的，我怎么会是帮秦国的呢？李义基说，那就不对了呀， 如果你是想灭秦的，想夺得天下的，怎么能用这种态度见我老人家呢？刘邦把两个丫鬟赶了出去，然后穿起衣服，穿上鞋子，请李姬坐下来。这是李姬面见刘邦的第一个版本。 李姬，秦朝末年的辩士，他自称是高阳九徒，为人狂妄，甚至曾经高声指责刘邦。刘邦对他十分信任，但是最终他却死在了齐王的油锅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李益姬。 李益姬面见刘邦，还流传有第二个版本，说是没有人介绍，李益姬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张名片。古代的时候也有名片，名叫蜡，也叫叶。他拿着一张名片交给看门人，说陈留贱民李益姬求见沛公，要跟沛公谈一谈天下大事。门房就拿着他的名片回去向刘邦报告了。刘邦也是在洗脚，问来了个什么人呢？门房说好像是个读书人，穿着读书人的衣服，戴着读书人的帽子。刘邦不耐烦地说，去去去，我现在考虑的是天下大事，哪有时间跟什么读书人谈学问，不见。门房拿着名片回来说，我们主公说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天下大事，不见读书人。立即啪的把剑拔了出来，说道，回去重新说，什么读书人，谁是读书人？你说有一个高阳九徒求见。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成语叫高阳九徒，就是最能喝酒的人，这个人指的就是李益姬。他这一吼，门房吓得把名片都掉地上了，赶快一把捡起来，好，我去通报。门房对刘邦说道，主公，门外有一个酒徒求见。刘邦问，酒徒吗？能喝酒吗？让他进来。这个时候李益姬才进去见到了刘邦，也是长揖不拜，然后跟他有一番谈话。李益姬说，我听门房说主公现在都在考虑国家大事天下大事，没有时间见读书人，是这样吗？我看你要是不见读书人的话，你是得不到天下的。你想一想看，你的智力比得上我吗？你的勇敢比得上我吗？你都比不上，你智力和勇敢都比不上我，怎么还不见我呢？刘邦连忙起身道歉，并且赐酒款待。李益姬只是拱一拱手说道，您不是想要诛暴秦吗？为何用这样傲慢的态度对待长者？您是想助秦攻诸侯呢，还是率领诸侯破秦呢？刘邦被责问得不知所措，马上谢罪道，哦，过去听人说过先生的容貌，今天见面才知先生的来意，不知如何破秦。这位高阳九徒慷慨激昂地说，你带领乌合之众还不到10000，现在竟然要攻打强秦，不过是羊入虎口罢了。陈留这个地方乃天下之要冲，交通四通八达，城中又积了很多的粮，我认识县令，让我来劝说他投降，如不投降，你则可举兵攻打，我来做内应，大事可成矣。刘邦采纳了李益姬的建议。其实为了这次求职，李益姬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他自幼喜欢读书，但是家境贫寒，平时靠下贱的职业维持生计，虽如此却喜欢喝酒骂人，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因此赢得了狂生的称号。在此之前，李益姬也见过陈胜、项梁等各路豪杰，每次都倍感失望。那些翻身的奴隶个个都斤斤计较，刚愎自用，而且小肚鸡肠，龌龊不堪。但是在他的想象中，刘邦不是这个样子。多方汇集来的信息使他对刘邦充满了期待。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在儒生的帽子里头撒尿，但是经过认真思考，他决定对刘邦还是不能走讨好的路线，只有用革命的良手对付刘邦的反革命的良手才会一鸣惊人。此时的李益姬已经60岁了，他知道事情该怎么办。果不其然，事情就是按照李益姬的设计发展下来的。就这样，刘邦不战而得陈留，李益姬也一举成名， 常以刘邦使臣的身份奔走于天下诸侯之间。 郦翼基，秦朝末年的辩士，他自称是高阳九徒，为人狂妄，甚至曾经高声指责刘邦。刘邦对他十分信任，但是最终他却死在了齐王的油锅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郦翼基。 公元前204年的秋天，项羽攻打刘邦，并且很快攻克了荥阳城。不久，楚国人听说淮阴侯韩信已然攻破了赵国，彭越又多次在梁地造反，就分出了一部分人马前去营救。因为淮阴侯韩信正在东方攻打齐国，汉王又多次在荥阳、成皋被项羽围困，刘邦因此想放弃成皋以东的地盘。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一下子都没了主意，只有郦翼基在思考了一番之后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向刘邦进言道：真正的王者以百姓为天，而百姓以粮为天，敖仓是重要的粮仓，目前守敖仓的部队战斗力低下，我们正好趁虚而入。刘邦听后马上采纳了郦翼基的建议，出兵据守敖仓。也正是因为郦翼基的这个建议，为刘邦日后的发展壮大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也最终形成了刘邦和项羽两家对峙的局面。天下格局初定，渐渐地成为了楚汉相持的形势，只有齐国还保留有相当的实力，和楚汉不急不离，因此齐国的立场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郦翼基自告奋勇出使齐国，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齐王面前，郦翼基口吐莲花，头头是道，他盛气凌人地质问齐王：您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吗？齐王回答：我不知道。郦生说：您若是不知道天下人心归向的话，那么齐国就不可能保全。于是郦翼基从天时地利人和、大气候和小气候等各方面纵论了一番天下大事，探讨楚汉的发展前景，得出了汉兴而楚亡的重要结论，并与齐王达成了共识。于是齐王撤出了兵守战备，天天与郦生一起纵酒作乐。但是灾难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淮阴侯韩信听说了郦翼基没费吹灰之力坐在车上跑了一番，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便取得了齐国的70余座城池，心中既不服气又很失落。于是韩信采用了蒯通的计策，趁着夜幕的掩护偷袭了不设防的齐国，结果可想而知。正与郦翼基喝酒的齐王听说韩信已然兵临城下，顿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便恼羞成怒地说道：你居然敢欺骗我，明明说刘邦要和我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刘邦派来的大军却把刀现在架在了我的脖子上面，做人怎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如果你能阻止汉军进攻的话，我让你活着，若不然，我烹杀了你。郦翼基知道这次被韩信涮了，局面已无可挽回，于是恢复了酒徒本色，咬牙切齿地说道：干大事业的人不拘小节，有大德之人也不怕别人责备。就这样，郦翼基被齐王投进了滚烫的油锅当中。好了，各位，说完了郦翼基的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马上也该结束了。那么究竟在历史当中还有哪些人能够称上中国古代十大辩士当中的人呢？请继续关注今后的迷幻时空。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头头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